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1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-8。庆喜当至，以布施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以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庆喜当至，以布施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庆喜当至，以布施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以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庆喜当至，以布施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以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庆喜当至，以布施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18佛不共法，以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18佛不共法，庆喜当至，以布施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以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 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身法，恒住舍性，庆喜当知，以布施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以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庆喜当知，以布施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以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当知，以布施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庆喜当知，以布施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以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庆喜当知，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庆喜当知，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别境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以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庆喜当知，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 安住真如，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以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，那智不思议界，庆喜当至，以次净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以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庆喜当至，以四净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以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庆喜当至，以四净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以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庆喜当知，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庆喜当知，以四净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以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庆喜当知，以四净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以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庆喜当知，以四净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 以色无量，色无色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清晰当知，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往生法，恒诸舍性，以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往生法，恒诸舍性，清晰当知，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以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清晰当知，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以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清晰当知，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清晰当知，以四净律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以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清晰当知，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清晰当知，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 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清晰当知，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清晰当知，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净喜当知，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清晰当知，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清晰当知，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清晰当知，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清晰当知，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以八上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净喜当知，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 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、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庆喜当至，以八解脱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，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，庆喜当至，以八解脱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庆喜当至，以八解脱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当至，以八解脱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庆喜当至，以八解脱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庆喜当至，以四念住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四正断、四身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庆喜当至，以四念住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。 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。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庆喜当知，以四念住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庆喜当知，以四念住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庆喜当知，以四念住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庆喜当知，以四念住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上处、九特地定、十遍处，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上处、九特地定、十遍处，庆喜当知，以四念住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庆喜当知，以四念住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 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净习当知，以四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省道知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净习当知，以四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省道知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净习当知，以四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省道知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净习当知，以四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省道知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净习当知，以四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省道知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净习当知，以四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省道知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净习当知，以四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省道知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 清晰当之，以框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清晰当知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 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清晰当知，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 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净喜当知，以无眼、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以六神通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清晰当知，以无眼、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以六神通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净喜当知，以无眼、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以六神通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清晰当知，以无眼、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以六神通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清晰当知，以无眼、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以六神通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清晰当知，以无眼、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以六神通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清晰当知，以无眼、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以六神通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 清晰当之，以无眼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清晰当知，以无眼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以六神通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清晰当知，以无眼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晰当知，以无眼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。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。清晰当知，以无眼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清晰当知，以无眼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清晰当知，以无眼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清晰当知，以无眼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卷第110。